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我在快车道 FM 关注 Car 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李亮。 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 洪城好，李亮好，大家都好。 莫西老师比较腼腆啊。另外呢，做客我们的节目还有另外一位，是新声浪 Modern Sky Live 的联合创始人大伟老师。 大家好，我是大伟。 好，今天我们人比较多啊，四个人做客我们的 Car Mix。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前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问这个新声浪究竟是什么？因为来了很多新声浪这边的一些去演出的一些艺人，简单的说说吧，新声浪是个什么？ 新声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厂牌，然后叫新声浪，就主要做独立音乐小现场的演出。然后现在在4月份在全国有一个1周年的一个活动庆典，然后也特别荣幸能请到莫西老师。然后我们在21个城市有26场演出，在4月份一个月之内。对。然后就是主要是做独立音乐现场小现场的演出。 莫西老师怎么看独立音乐的现场这一块呢？因为我简单说说我对这个现场的看法啊。我觉得在以前最早的时候，在中国也有，在包括一些中世纪的欧洲都有，比如那个中国古代有些乐坊啊，就其实是看很多现场演出的。那个时候有诗，诗要唱着说的。就很美， 对对对。 然后包括欧洲也有很多的那种宫廷乐队的演奏会，啊，都会挺好。但反而现在被唱片工业冲击之后，现在很多的现场就反正这几年是好多了，是吧？莫西老师怎么看现场？觉得？ 对，我觉得， 音乐的话，刚才咱们在外面聊天的时候你说一定是要走到现场去看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有些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现场，五花八门。 嗯， 对，但是独立我觉得它独立就代表着它是有很特立独行的，很不一样的那么一种方式，甚至是代表着一个新的思想吧。 嗯嗯 嗯，所以我觉得大伟他们做这活动肯定是也是下了功夫，他希望这个演出做得很别的演出不一样，可能比如说大家去的人可能是因为有些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想去看音乐节，但是买不了票，所以去翻墙，没有贵。 对，莫西老师干过这个。 李亮老师翻过墙吗？ 没有，我这个不行，不让人逮住了。 对，但那个时候顾不了那么多了。 哪个音乐节呀？ 那个不是，好像是那个时候迷笛音乐节，不是迷。是那个朝阳流行音乐节，好像那个来了九寸钉，然后比较喜欢九寸钉，然后就去放，然后不顾一切的。然后就是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还是很想去，只是还是那可能有的时候票价有点贵啊，甚至说买，因为那个太乱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买不了票，然后人多事杂，所以可能那个，所以像这样的小型的这个活动呢，它可能更系统，甚至是针对的，比如说它票务啊各方面可能会更针对的群体不一样嘛，它可能针对的一些更年轻的人或者说群体不一样嘛。 对， 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样。 对，我觉得大伟老师以后可以出一些学生专场，专门给喜欢音乐的年轻的一些掏不起特别贵的票的。 对对对，我们现在有在做这种事儿，就是、 已经有了。 对，就是我们一直和学校有合作，然后比如学生的这种专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带一些好的艺人然后进学校这种，然后就是包括今年草莓的那个校园时段都是我们来就是输送的艺人，然后包括我们今年会和大概十组音乐节，然后我们为他们输送那个校园艺人输送和筛选，然后做校园活动的落地营销，然后包括校园票务渠道这些，然后和校园这块还是那个比较紧密的合作。 反正我觉得做音乐还是做演出，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些艺术的东西传递给我们喜欢的那些朋友们。 对，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需要的。 对对对， 当然他们也会拉动自己身边的人去喜欢这些东西。 对， 那今天呢，我们 Car Mix 节目做客了木西子诗老师啊，还有大伟，在中国知名的一个厂牌的创始人。在节目当中呢，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诗，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讨论，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He was born to be known as everybody's brother. He is a father's son and Mary is his mother. He is, excuse my language, well, a compound country kind of guy. Yes, he is. Ain't no way to get around it. You just can't be Jesus Christ. No, you can't.I used to crank and drink until my back was to the floor. And I'd take it to the limit, then I'd try to get some more. Yeah, when it came to gambling, yeah, Lord, God knows I'd roll them dice, yes I would. Ain't no reason to deny it, I have been saved by Jesus Christ, yes I have Oh, praise the Lord, guitar. Say it, Eddie.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安 PSA 销售公司总经理周江。这次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电视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于我们的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 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捷豹 Formula E 球队的赛车手董和斌，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捷豹路虎品牌的周冰怡，值此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捷豹路虎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我是爆款新车特卖场神州买买车 CEO 张志刚，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神州买买车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新的一年买特价车，买爆款车，就来神州买买车。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双星轮胎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幸福安康。 大家好，我是途家网联合创始人兼 CEO 罗军，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途家，旅途中的家。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风雷诺翁运中，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仅代表东风雷诺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 Car Mix，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李亮。 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 大家好，我是新生浪的大维。 那个，我记得莫西老师是实际上是一一年的时候，是那个之前还是在做其他的工作，对吧？ 对 吧？ 嗯， 就当时您那个就是这个是怎么就是对音乐这块是就是逐渐走的这个职业化道路呢？ 嗯，说来话长。但也可以两句话开阔，可能就是反正咱们四个都一样嘛，对吧？平时或多或少还是唱唱歌、吼两句啊，或者什么的，但是都是生活中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到了北京之后，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然后但是平时还是谈点情啊什么的。然后因为有了各种工作，比如说。各种稀里哗啦的工作吧，也卖过打口碟啊。 啊，您还卖过打口碟？ 然后对一下就还才卖了两张就被没收了。 哦哟， 像这种经历，还有导游啊，还有公司职员、翻译这样的，就是乱七八糟的各种经历。然后就这种里面的酸甜苦辣吧，可能给自己很多情绪吧。然后突然某一天，哎，这个。情绪就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有了沉淀。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您之前的一段故事。我自认为挺浪漫的，但是您之前的节目里面简单说了一下您和您女朋友那段故事，我就觉得我想听一听当时的是一些细节，行吗？ 对，因为我记得您在那个是中国好歌曲，对吧？ 对， 当然您好像当时是简单的说了两句，就是这个您的这个是。 一见钟情的， 对，一见钟情就是打一照面就稀巴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当时您是 没有，这个我们俩也是。 平时我在那时候在当导游， 嗯， 然后也是机缘巧合认识，我们俩倒其实不算是一见钟情了， 哦， 我觉得她是个真的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姑娘，不管然后这诗呢是一个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叫于新桥的， 对， 他的诗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对对 对，然后 他去年获奖， 哦，对对对对，然后那当然这个是。我在他的诗里面吸收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 是 正好有了共鸣，所以才去谱了曲。 嗯，对，当时您见到那个姑娘的时候，你觉得哇，这首诗就是为他写的，是吧？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还那时候我跟于新桥老师还不认识， 哦，还不认识，哦， 对对， 哦，哎呦。 嗯， 我觉得特别浪漫，就是有一个点，就是他说这个就是您当时是说是我是在路边哈，是采了。一把野草野花 杂草吧，应该 杂草，不是花哈， 对，还不是花，好像 对， 啊，有可能有有叶花之类的吧， 啊，那都是当时您女朋友就对您就那个什么了，是吧？ 嗯， 这个我觉得不可思议，你知道吗？这个就因为在这个，尤其是像这种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 同样的故事发生过很多，我曾经送过别人一束特别漂亮的花，但也被拒。 不是，但是您当时跟您的女朋友当时还是应该很不是很熟悉吧？ 啊， 对，不是很熟悉。 但是你能怎么？你当时就觉得她能接受这东西？ 我那所以就跟翻墙一样，哪里顾得了这么多，啊？因为没办法， 哎， 那个时候，那时候用现在的话，回头看的话，就是完全是太屌丝了。现在，因为那时候完全没办法，不知道送什么，然后就哎。因为我平时自己瞎鼓捣一些东西嘛，叫什么，现在就是对，然后那个时候想，哎呀，去买店里面，也就是那些花都一样，而且没钱，确实，然后哎，还不如在那个路边也有花花草草的，这边哎，破坏环境啊。 我觉得是木西老师的真诚打动了对方。 但是这是我听到的最浪漫的这个故事，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个， 对啊，我觉得我以前我挺浪漫了，但也没不行。差太多了， 这个就是， 我知道差在哪儿了， 这就是跟莫西老师区别，你知道 我不真诚， 这个， 我不真诚， 不是真诚的问题， 啊， 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诗人，你知道吗？诗人才能做出来的事儿。 哦，没有没有，对了，我说一下，我的名字跟诗一点关系没有啊。 我 的名字是 莫西， 对，莫西是姓， 嗯 啊，然后子是那个太阳，诗是光的意思， 哦， 所以其实是 过 很俗的那么一个名字。 没有， 啊，这还说 只是音译过来发音是一样，发音遗， 哦， 我的那个少遗嘱发音里面是木西之士，这样 哦， 嗯， 我觉得那个木西老师有一个就是您前几年有去台湾哈， 嗯， 我知道这个台湾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台湾大师，就是民谣大师， 对 啊，就是这个胡德夫老师， 哦，对对对， 啊，您我记得知道您好像跟他也是朋友， 对对 对 对对， 您大概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民谣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台湾的民谣它其实跟咱们大陆这边风格我觉得还差异还挺大的， 哦， 然后它可能就是反正也挺独特的， 是我当时看过一个这个台湾的一个介绍，他们当时说是他们好像是致力于当时在好像是50年代吧， 对， 致力于这个说他们也是当时是先是唱欧美的这个音乐，对吧？ 对， 对， 对， 然后想把他们本土的这种音乐，尤其是他们的这种本身的曲艺里带的东西能唱出来， 嗯， 好像那个事也是一个当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事儿， 对 对 对， 对吧？ 对对 对， 对，他们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反正我听着我是觉得挺思想在内容上面可能会更深一些，比如说还有那个陈建林老师有一首叫那个乡愁的那么一首， 哦，对，我知道 那首里面就说有一句说就是这片哎怎么唱的这片地就是我们的那种怎么样的那么一种，但一听好像是给自己唱的一样，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乡愁，特别好听。 好的， 大 伟老师是对民谣有一些见解吗？ 民谣这块我其实听的特别少， 然后基本都是比较像莫西老师这种，然后就还是就是知名度比较高这种，我稍微听一听，然后不是研究特别深，我主要听就是其实美国那种乡村民谣和中国这种本土民谣其实差别还特别大， 对， 其实是两种风格，就根本不一样。我听那种就是美国乡村 Bob Dylan 什么的， 对，咱俩其实特像。 对， 你看那个我以前我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的这个欧美的，就一是 Bob Dylan， 对， 还有那个尼尔杨。 对 啊，好，对吧？这个尼尔杨也不错，我觉得。还有那个，其实还有一个你说的乡村，我其实以前是特别喜欢听那个约翰丹佛的， 嗯，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 《自由 天地后》是吧？对对对对 对 对。 看来由此证明我不属于民谣圈，因为我听的也是这三个很多。 对 啊，这个 而且我一直推崇说，我觉得说，因为很多人就说，哎，莫西你觉得什么是民谣嘛？然后就对，就回答，然后反正我觉得像 Bob Dylan 这种，还有尼尔杨这种，我还有像你说的 John Denver 这种，我觉得才是真的根深蒂固的民谣。对，我曾经这么说过。 对， 是，我觉得自从听了这个莫西老师的这个民谣，我觉得他这种才让真正感觉到了这种，因为我以前特别喜欢是这个，就说国内的啊，喜欢的那个高松的。那个，但是他是九十年代是吧？这个很早乡村民谣，然后后来再往后说， 他挺有自己风格的， 对，他自己风格， 那时候大院风格吧。 对对对，但是这个那个民谣还有点很，你说校园民谣，它还是 城市， 对，它局限在 对 校园里的其实， 对对对。 但是莫西老师那个就啊，这就很辽阔了，这个 对，包括那首阿杰鲁， 哦对对，那个是你们本土的语言吧？ 对对对，我们彝语， 彝语就是不要怕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对，不要，其实用彝语的话也不是那么局限嘛，它不光是不要怕，不要怕的话，它可能有点局限，但是阿杰洛这个的话，它在很多场合下都可以说，就说意思是不要悲伤，不要怕，不要气馁，不要就是。后面那个词其实 很鼓励的， 对对对，是一个鼓励的一个词。 哦， 好嘞，阿杰路，是这种感觉是吗？哇， 对对对， 是这样， 对， 是。 当时您这个写这歌，应该是比那个死在你手里的那个歌是要更早一点， 哎，要早一些 啊。因为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听那个 吉克隽逸， 对对对对对，那个当时我一下就被震撼了。 就其实他后面唱的我没记住什么，他主要就是刚开场的那，就这一句就很。特别简单的， 我甚至听出了一种特别那种，怎么说呢，就是神圣的感觉， 啊， 就是当时他因为他那个歌的时候，他那个配乐不知道是不是莫西老师配的，那个编曲，他那个气质，然后感觉到一种，是不是彝族有那种就类似像祭祀啊？ 对对 对， 对吧？彝族是对那个万物有灵嘛？ 啊，对对对对， 祭祀啊，都是对祭祀这样的活动比较多。 是是， 他就是彝族会有对所有的生灵都有特别尊重的这种感觉是吗？万物有灵的这种， 对对对，就反正对，崇尚自然，觉得神是存在于大自然里面的嘛， 就 他对祈祷上天 都要尊重 是吧？ 对对， 这个现在还有吗？在你们当中 现在也有 啊。 我刚刚有听说大伟老师这边今年也要跟莫西老师有合作去做一些巡演是吗？ 对对对，就是四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特别荣幸能请到莫西老师在北京、广州、北京、东莞和珠海， 对对对， 三站，对对对，然后有莫西老师演出，然后都是在四月。 那具体的一些其他站的排布的话，我们听众朋友关注这个整个全国的巡演情况，要去怎么去查？ 就是关注新声浪厂牌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就行，然后在里可以直接买票什么的。 我看莫西老师桌面上放一个，这是 哦， 您那儿独到的乐器是吗？ 这是彝族的一个小乐器 哦， 专门用来那个，就没事儿的时候弹一下，弹两声啊，有两个声音这样。我想到，哎，节目咱们聊累了，可以随便弹两下。 可以。 哎呦，那莫西老师能不能弹一下？ 对， 这我还真不是没见过这乐器。 太酷了，这个。 这叫口弦啊，然后我会弹两句啊。 哇，太厉害了！鼓掌，鼓掌，鼓掌！太厉害了， 这太酷了。这音高都是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所以 就真的真的，我觉得， 我想问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 这个乐器叫口弦。 哦，这有口弦， 口簧琴，就是 这个是彝族的吗？ 对，这个是彝族独有的， 哦， 还有，但是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包括新 疆。我觉得要真的有机会要回到村寨当中去找到这些东西， 嗯， 太奇妙了。 嗯， 可能咱们听众朋友看不到，它也就大概我们就小拇手指这样长，大概有几片。 对对对对， 然后莫西老师刚刚就是除了弹奏，在有用口在吹一些气，就出了那种风的那种感觉。的这样的声音， 嗯， 我觉得，嗯，今天的节目值了。 对，我们现场这个聆听了一下这个，我知道在您那个专辑《原野》里边是不是都用到这些东西？ 对对对， 啊， 用到 那张专辑非常棒。嗯， 所以说音乐无处不在，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喜欢音乐，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您会发现一些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比如您拿钢笔磕碰桌面的时候，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国外的一些年轻人在做这些节奏的东西。 嗯， 音乐就在生活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发现吧。今天 Car Mix 暂时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最终关注的还是音乐。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亲手点燃的，那就不能叫做火焰。不是你亲手摸过的，那就不能叫做宝石。终于出现了，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这颗心就稀巴了，整个世界就整个崩溃。傻的，活下去就毫无意义。你呀你，终于出现了，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这颗心就稀巴了，整个世界就整个崩溃。 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哦，我知道了，一